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王胜夫《胡话日记》下降一名。 我想把你忘了，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因为我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可是明叫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 第四名不了乐队蛇下降一名。 难懂的心理，难懂的真理，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不懂的世界，不懂的秘密，我想要知道。 第三名梅诗维第一首歌献给生活新歌上榜。 我想把第一首歌献给生活，尽管它总是丢给我一堆难题，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告诉他我还没有退缩。 第二名 Ice Cream 忘记排名不变。 我已经无逃避，我已经无怀疑，我已经不再追求那份感情，过去和你的记忆，我已经不在意，我已经不呼吸，经不起哭那份丢失的美丽。 第一名齐雨佳 By Your Side排名不变。 And you know it, baby, now I'm off asking high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hat you can words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ll nobody above.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Would I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

尽，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谈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大冒险，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游戏一局单到天亮，黑眼圈就只进化，熬夜太可怕，快洗洗睡吧。 真正在你身后，吓得样子很丑，爱耍帅也没用，智商太丑，自恋过头， 每次忙买单还能走出门口。还不是我在身后， 真心话太冒险，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想笑就笑吧，于是没底线，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 真心话 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吧。 Go， 别以为你没有。有次睡姿太丑，不忍心把你吵醒，口水湿流，拍照带走。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内存明显快不够。 真心话太冒险，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想笑就笑吧，于是没底线，在女生面前有点颜面。 真心话太冒险。确定有点露脸，你都看见。高兴就往那瘦，翻脸就往那勾。但有你懂我，这一路就足够。 就把真心话当作筹码， 石头剪刀布，哦，被坑一把。 哈哈，你又输啦！快承认你又是脾气太差。我 真心话太冒险。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 想笑就笑吧，越是没底线，在女生面前有点颜面。 真心话太冒险，反正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高兴就忘了手，翻脸就忘了勾，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 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清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 人心里的鬼。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 Thank you. 下。别拒绝，别发了，出发前很火辣，一碰就能爆炸。

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耳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响前世今生那缕明媚。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看到了你。是向朋友收回，是向高粱踹腿，是有了盔甲也有了眼泪，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狂风中碰杯，历尽夜风悲，本来遍布书信，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偏不熟悉，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 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真诚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啊。 在看我，再大的梦也有力气做。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在你眼里没离过。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即使有些承诺不能说，留在心里守着我。 希望 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处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 对的不妥协，请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No kid and play， I was gone never gone，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穿起车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错，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认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慢慢要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精神照像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着安全感。但我早就带着骷髅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是人怕我骗不弥漫，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穿。人群骂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站。别想可以打破名字，永世断腕。Hey ho， 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丑心中心我 AKA Constantine，